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起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的好转。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4号后半夜至15号白天，本市将出现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请各位注意防范。另外，3月14号20-40，解除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解除了国1、国2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工施工作业等应急措施，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三了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最近一直没见着他，还挺想念。来，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专家，那也是我们电台啊这个常年的这个做客的这种装修方面的专家，宋军啊，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真的是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很是想念啊。 是。 对，因为这个宋先生呢，这个也是在装修行业有了20多年的这种经验了哈，而且呢对各个品类都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没有说是特意非得说某一方面的这种话题，大家呢只要您有是关于这种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无论说什么硬装啊、软装啊，是吧，包括一些家具的这种选择呀等等，只要是您有疑问，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问的，因为他是觉得说现在啊这个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吧，而且呢这个希望能够合理的去利用各种空间，所以这个衣柜是很大一部分储藏的一个地方啊。他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衣柜到底怎么去选择，因为现在看的种类特别的多。 进入2018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形成了一种就是定制衣柜。基本上找一些的企业做定制衣柜。实际上衣柜这个东西啊，我个人倒觉得不管是你怎么样的选择，首先先确定一个，因为衣柜一 一定是跟环保有关的， 对， 一定是有关的。所以说我们在环保的这个上面一定要下一定的功夫， 嗯， 否则的话家里边弄得你回去家里眼睛都睁不开，经常有，经常我碰见这样的客户，所以说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要选择它的板材。所以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更多的要寻找一些比较品牌类的来定制的这个衣柜，甚至包括我们咱们家里买的这些东西， 嗯， 因为它真的，实际上现在的所有的板材，像多层板啊、密度板啊、大芯板、啊、等等，都已经不是什么，因为老百姓这么多年了，已经都很清楚了，就是我该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板材。我个人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要选择衣柜，一个就是环保，还有一个是五金， 嗯， 五金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这些五金， 是。 另外有一些小配件，往有的时候我们更人性化的东西嘛，比如说像阻尼的抽屉啊，像包括有里面有很。很多打的那些隔断呐、啊，等等这些的，我觉得像这些注重细节，无论是装修还是选择主材，只要你注重好了细节，一切就好办了。 对，刚才您说那环保，我特别的赞同啊、 嗯，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家里的一面积挺大的一部分的、啊。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等级现在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有E1的、E0的， 对对。 然后现在还有比如说日本的这种等级是更高一点， 对，欧洲的呀，有欧洲等 级， 级 的 对对对对对、 啊， 都有的。 对、嗯，所以您要选择板材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环保度高一点的， 对对对， 品牌大一点的，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当然如果您说我这个钱可以允许、 嗯嗯、 您选择不锈钢的这种，我觉得也挺好的， 也挺好，也挺好。 因为他现在做的就是跟看着、 非常好 啊， 非常棒，非常棒。我们前一段时间去看了，看了一个不锈钢的橱柜，太美了。 橱柜、衣柜都有。 它实际上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它把它的颜色，我们想到的不锈钢就冷冷的， 对， 那个颜色实际上根本没有了。不锈钢的颜色完全可以按照你家里面 木纹， 木纹全部是木纹，你要什么颜色用什么样的东西，完全形成的状态。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像这些等级分出来的这些等级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板材类的东西，它一定是和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甲醛释放， 嗯， 这些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嗯， 所以当好的企业它在出厂之前，它可能会给你的这些板材进行一个甲醛的处理， 对， 真正到了家里面就真的没有味道，我们有很多企业真的没有味道，那有一些可能就不行，放在家里面以后就简直受不了的那个味道， 是没错、 嗯、 啊、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啊就把一些这个家装的一些问题啊、 嗯、 也来汇总了一下， 嗯、 因为我知道这个宋先生是这个装修。方面的这种专家哈、啊 嗯， 就是各方面的问题都能解答、嗯，所以我们来汇总一下大家前两天遗留下来的。另外一个，今天如果您有一些装修的问题，各种方面都可以啊， 嗯嗯、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那下面一个问题说的是这个衣柜啊，整体定制和这个木工去打， 嗯、 就现场去打哪个好、 嗯嗯嗯？ 这个好像在几年前还挺流行的，就是 很流行， 在家里去打一些什么柜子、 啊嗯、沙发，有的都自己打。 对，后来好像就很少了。 嗯、是、嗯，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我们的衣柜定制呢，它主要的是根据你家里的实际的情况，它给你定的，比如说哪个空间需要哪样的一个柜子，它给你打出来的。所谓的现在目前木工啊，在家里打啊，它也有一种方式， 嗯， 非常好，我们叫墙体柜。 墙体柜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根据你的墙以后，它把这个柜子打在墙上面，让你这个能够省很多的东西，最起码后背的那个板材是可以省掉的。 嗯， 他就用这种墙来做他的那个背板。 嗯， 啊，这样呢也可以形成，但是这里边真的是我还是又说到老话重谈，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因为从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板材，他们是订购的这些板材，环保的指数、环保的标准，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么木工打无外乎就是我们到市场上去买这些板材，那么如何来断定它是一个好的板材？ 嗯， 又说到这个问题了，它跟他的手艺没关系，但是好像。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家庭里面打柜子要比我们就现在啊，从人工的角度上来讲， 嗯、 要比我们定制柜子可能要贵， 因为人工费贵。 对对，主要是人工费，它要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来打。 对 啊，其实还是个性化吧。其实我们的定制家具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木工来做这个家具也好，实际上主要的还都是体现你的。定个性化的东西， 对 个性化的东西啊、嗯、是不一样的。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以前打柜子，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厂家可以去给你做， 对。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这种定制的家具。 对， 那您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点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毕竟那些这个非土扬沙的， 对 家里就没有 给你破板啊，这个就很麻烦的。 对，除非一些特别细小的地方，嗯、找一个厂家不值当的， 对， 哎，那您可以简单的去让他给你弄一下。 因为现在目前装修来讲，无论是瓦工、木工，他无外乎就这几。 个工种。 对，是。 那么木工呢，它可能慢慢的一些小盐的地方，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如果你让它打你完全家里一套这些东西的话，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从款型上，可能从一些的这个材质上，可能相对而言都要比那个我们来让找一个企业来定制，可能都要稍微的逊色一些。 嗯，好的。来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是这个悠悠问的一个，他说家里啊，如果是这种两室两厅的这种两卫的这种就是卫生间啊，可不可以把其中一个做成这种衣帽间呢？ 我觉得太可以了，这很正常的事情啊。如果假如说我们，因为我们所谓的有双卫生间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家里人多， 嗯， 尤其早上起来啊，为了卫生间来打架，就是相互你要进我要进。如果我们家庭里面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卫生间做成一个宠物间，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个相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啊，因为可能在比如西城啊买了一个这种小学区房，但是这种房子您也知道啊， 是 老破小哈，然后格局也是特别小， 没错没错， 大的吧太贵，买一个一居，但是你想这个孩子去那儿上学，一居肯定不够啊。他就那天就问我说能不能，因为他的房子属于那种南北通透的那种，北边呢等于说是一个厨房，南边的是一个卧室。后来他就觉得说，如果可不可以把这个北面的厨房啊，我改成一个卧室，然后把厨房的那个管道呢往中间的，因为它中间就是南北的这种嘛，等于中间是个小小的厅，那我可以我不要厅了，我把这个管道能不能移到这个小厅里面，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那这样的话它不就变从一居变成两居了吗？可以这样去改变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去刚才我接了你那个话题，就如果是一个老房的话，就比如说像市里面的有些老的六层的那种老房，原来的宿舍楼比较多，这种房大部分原来最早那时候建的时候都属于是蹲坑的， 蹲坑 就没有坐的，往往在市里面的人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马桶都是坐的比较多啊，有的就是我把蹲改坐，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蹲改坐，你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蹲能改坐的这样的马桶。我遇见过很多的现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家堵天天的堵，就是你在这个卫生间蹲改坐是最容易堵的，因为我们的蹲坑啊，它本身就已经给你设计了一个 S 弯，就底下设计 S 弯了，我们现在的马桶呢本身又自带一个 S 弯，等于是双 S 弯，如果我们在那个马桶坐在上面以后，那一定是堵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蹲改坐，大家记住，选马桶一定选直排的， 直排的 就不要有 S 弯了，因为你的本身底下有 S 弯，你再选一个就堵了， 没错 啊，要选直排。 那刚才我说，比如像那厨房改成卧室的，它那个管道好移吗？是不是比厕所这种要简单一点？ 好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道。往往有，我倒觉得有些东西你不用去动它，它如果把这个厨房改成一个卧室的话，那它厨房放在哪了？阳台？ 厨房就是往中间客厅那边移了吗？ 往客厅里面移了，那它的烟道呢？ 那烟道肯定还在那儿嘛，就是看那个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给它包起来，然后还是通过去嘛。 那就是如果说美观的话，因为你毕竟来讲把厨房改成一个卧室的话，因为有的人很多人就是把厨房大的改成卧室的话，他把这个灶具啊这些你搁在了阳台，通过室外排，这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还要走它这个烟道，还要用这个烟道，反过来还要加入一块来改成一个卧室的话，那一定要就是外包了，就是要包，一定要包的，你否则对是有味道的。 但是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 啊。 房间内只要不是主体结构的墙，就包括刚才这位问的，就是我们有两个卫生间，你完完全全可以的，只要你认为是合理的， 把它封上就得了呗，有一个 特别正常，而且里面打一些柜子呀，我们做一个宠物间呢，完完全全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所以真是啊，大家如果是在一些设计方面， 对， 可能经常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难的， 没什么难的， 让专家给您指点指点，其实就好 了。对 。我们这边有朋友君子兰问说，请问这个瓷砖的铺贴啊，如果说那个接缝，高低差为不超过0.5毫米，砖缝不超2毫米，是否是只有一个标准？说执行此标准有前提条件吗？这是刚才刚刚发来的一位朋友。 前提，所谓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贴瓷砖主要是要看墙面。为什么有时候工人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你的墙面的平整度？因为砖本身它有一个高度，包括砖和砖之间的这个缝隙，刚才他讲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你墙，就说白了，我们要建楼，你要看基础施工做的怎么样，我们贴砖要看你的墙面怎么样，这是很正常的， 好的， 下面一个问题啊，有的朋友问到说，现在什么叫半包，什么叫全包，半包到底包括哪些？ 其实半包的话，我们所说的半包装饰公司的话，可能就是轻工辅料嘛，就是轻工辅料，比如说沙子水泥，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其实你咱们细想，装饰公司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对，有的时候我 说白了， 如果特别那啥的，可能都不用装饰公司了。 你琢磨琢磨，他现在的活就是什么？就是我把墙面地面找平，他可能唯一一个比较大项的就是水电的改造。因为我们要进行走管，要我们走线路，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墙面地面找平，贴瓷砖。剩下的你哪个企业来都给你做了， 这倒是， 所有的企业都给你做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主材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那就叫半包，就是比如说轻工辅料，我给你找平或者改墙、改管道啊，像这些的话属于是半包。一般的大包呢，就是全包了，包括你的家具呀、橱柜呀等等，这些门呐、这些都包了，叫大包。 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无论您是选择半包还是全包吧，还是要看您自己，对吧？然后另外怎么去选择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跟你讲，刚才我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问题就特别纠结的我。其实有很多人现在都在问我说，宋老师，我们到了也18年了，为什么建材城还没有人？其实我真的是心里话，难道没有装修的吗？无论是我们，咱别谈新房，假如说新房现在有受到一定影响的话，那我这二手房多少了？八年以上的房子，我完全可以进行一次二次装修了，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业主现在慢慢的少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真的不知道买什么了。有很多人就是老认为是你有钱，你找这个老百姓动不动就给你砍价。现在你们真错了，如果任何一个企业还按这种思维想法一定是错的。老百姓不是在乎这点钱，老百姓是怕上当。他特别希望有一个去指导他一下该如何的买东西，该如何的告诉他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是很迫在眉睫的事情。 没错，您这说的这个正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事儿啊。这其实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也透露一下，就是我们今年2018年呢，也是我们楼市好声音，其实真的已经走第5个年头了啊，所以时间挺长的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听众朋友啊，真的是忠实粉啊，所以我们特别想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儿。所以今年呢，我们会有两个大动作啊。有一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大家特别欢迎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维修季。以前呢，我们也是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啊，比如一个月到2个月，大家只要家里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维修的，或者需要帮我们去帮您这个弄的，您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工人上您门去免费的啊，都去给您维修。因为咱也知道有些这个老百姓的家里的，比如说哪怕窗户什么缝儿大点了，是吧，比如说有的这个橱柜门可能稍微有点往下，也就是上面给它拧一拧，是吧，对于工人来说，对于专家来说很简单， 没错没错。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因为我们不是这门里的人啊，可能就不太懂， 是吧 所以那我们把专家去帮您看一下，其实很简单啊，帮您去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太棒了 啊， 太棒了。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其中一个事儿啊，也是大家特别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帮大家去装修，但并不是说我们去左右大家的思想，而是说我们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有专家或者有我们的节目组全程的去跟着您。然后呢，比如说从您最开始的这个验房也好哈，二手房改造的话，我会去帮您去怎么去改，是吧，中间我们要选择这个主材的话怎么去选，什么样的东西是好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您的东西，之后比如说如果说您和这个比如说装修的团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了，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专家会帮您去跟他们去进行沟通。 哎呦，太棒了， 也就是从头到尾我们全程跟。 太棒了， 所以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陪着您去装修，您就不会去上当啊，然后有什么问题解决找我们，我们还能帮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年想给大家做的一个另外一大实事儿。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你知道，你知道，我因为连续4年在做这种落地装修大讲堂了。其实落地装修大讲堂就和你的正好是不谋而合啊。如果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的，老百姓进入一个建材城，真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 对。 你面对的都是那么多的企业，你包括橱柜的十几家，砖的十几家，该如何选择谁家？ 性价比好不好， 嗯， 产品是否是环保，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电台能够从这个角度上来引导一下的话，哎呦，真的这个真的特别好。 对， 我第一个报名，我第一个报名。 而且还有好的呢，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公众号也是全面来进行去做了嘛，我们到时候会把全程大家这个装修啊都给大家拍下来，不光是全程记录，而且比如说您家里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哎，哪个地方需要改，哪个地方可能有一些这种不太好的一种格局，我们会把它做成一小知识视频放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给更多的人看。另外一个如果比如说我们帮您去全程的这种跟踪，我会把您家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案例放到我们公众号上，等于说在公众号能看到您自己的家，我觉得也挺好的。 太棒了，真的。其实你知道，刚才咱们真的，如果真的是这什么时候开始啊？如果 现在其实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可以报名了是吗？ 哦呦， 太棒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让老百姓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确实是， 就像你说的，有专家来陪同着，来帮你来看，而且专家可以帮助你一块来选一些东西。 对， 哎呦，真的太好了，真的太棒了。 对，这个，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因为毕竟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去报名了。 哎， 这样的话呢，我们好给大家进行安排，因为毕竟我们专家和我们节目组人手有限。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你就直接留下您的电话，包括您房子的一些地址，需要我们帮您去做什么？是帮您去维修，还是说需要帮您去装修啊？您都可以直接。 太棒了！我先向你这报名，也是该需要我的，你找我，我真的愿意给老百姓做这件事。 一定！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句好声音，来，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这位朋友呢，这个问到说啊，现在这个木门呢，我们怎么去挑选？因为之前呢，我们也是有过很多朋友的一些上过当嘛。比如说本来选了一个说木门，结果呢，其实不是我们所意义的那种原木门，而是这种拼的这种木门， 直接门。 对，所以说这种木门到底怎么去挑选？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梯子门呐，哪种更加这种严丝合缝一点是吧？隔音好一点。这个而且去看什么，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清楚。 我真的是在3年前我在讲课的时候老给大家讲这个问题，我真的是看见过一个从门里往外爬虫子的，就是从虫子把那满的木头刻完了，对啊，就爬出来了。为什么？后来我们把它横切面打开了，实际上里面就是那个糟棉花还有它那个锯末形成了，它相当于给小虫做了一个窝一样。门呢，因为在我们的外观上来讲呢，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烤漆门呐、免漆门呐、混油门呐，都是不一样的。现在而且今年吧，去年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实行了，有叫梯形门，有专门的企业做梯形门，啊，像这种免漆门，我个人觉得可能门更重注的，要注重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填充物，门之间的填充物，因为门它是一个门套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填充物至关重要，一定要看它的横切面，另外一个，原来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在门上所看到的那些花纹呢，实际上那就是一个我们用树皮来贴的，有的是属于我们管它叫天然树皮门。有很多企业为了省钱，用不起了天然树皮门，太贵了，天然树皮门那怎么办？那就用一些，比如说用纸，我们管它叫纸皮门，在纸上做成这样的花纹，然后经过烤漆。但纸皮门呢，现在目前慢慢的也在淘汰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的时候一遇到水啊，一遇到什么东西，它底下就会开的，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混油门，混油门就无所谓了，基本上白色的居多啊，它经过一个就是用混油，它本身没有木质花纹，没有木质花纹的出现，我们管这种门就叫混油门。 混油门 还有一个就是免漆门，免漆门实际上现在已经琳琅满目了，非常多的 很多 免漆门呢，有那种 PVC 做套的，直接那个就给套在上面，什么形状，时间一长了豁沙两个就离糊了，那是最低端的门，很便宜，几百块钱一堂。 对对对， 还有的现在有的企业用那种波音软片，很薄的，就是沁在这个门里面，非常好。其实像这些门的话，都是很不错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真的希望听众能够记住，选门首先是选填充物，就是你要看里面是轮毂，还是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构，在门的里面，门心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的，这个直接标志着你这个门是否是一个好门。外面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千篇一律差不多，烤漆啊，花木纹呢，选那种格式啊， 啊，反正你越镜面的可能越便宜一点，你越复杂可能越贵一点。 还是要看内在。 一定要看内在，因为门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 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我觉得选门可能更注重的是看内在的东西。 内在。那比如说从环保度来说，就这些门的环保度都差不太多吗？ 都差不太多，因为门呢，像也都是板材嘛，反正跟木之类的东西都有环保的东西，它都要有的，就像这种环保的指数标准， 嗯， 都要有的。我们其实选择一个木门要看一看，一个你的环保指数标准。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表面漆是用的什么漆、 嗯、 啊？现在有很多的人用我就这不方便说了，用另外一种漆，环保指数是很高的，就是它没有那么没像比原来我们用那种清漆啊， 嗯嗯、 用这些漆的话，那它的那个很高的， 嗯 啊，但现在可能换了一种漆，哎，漆。包括水漆啊、 嗯、 像这些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水性漆嘛、嗯。 对对对。 刚才啊咱不是说到咱们节目组要做的这个今年要做的两个大事儿吗、 啊、 然后这边菲菲爸爸就说、啊、哎呀嘉宾说的真实在。老板你装修最怕什么呀、嗯、就怕上当。 就怕上当。 谁家装修就这个就之后都留下很多的悔恨。说不是有句话吗，谁要想惩罚某人就劝他去装修。 哎、所以我这个对于装修界的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装修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用到的。 嗯、 为什么现在给老百姓住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这样。不要说我有动不动说老百姓太抠，老百姓不爱花钱，你们真的错了。 嗯， 是老百姓赚了钱，真不知道买谁家的。 没错， 总怕这一步走错，步步都错。 是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把关， 嗯， 从该如何选择材料， 嗯， 该如何选择一家装饰公司，包括你该如何选择你所有的主材， 嗯， 我们都有一个把关的人， 对， 就真的是就像包括一个陪同装修者，就是有一个把关的人。现在至关重要。 对， 我们有平台这么一个电台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真的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没错没错、 嗯。 而且呢，这个我们还不光是说选怎么去选择、 嗯， 我们其中还会很、 嗯、 给您很多建议。 嗯嗯。 尤其比如说我们会和设计师一起来跟帮您去看一看怎么这东西怎么弄就能把您格局弄好了呀？ 对 对 对对对。 当然，其中有一些东西可能、 嗯、 我们还帮您去省钱，您可能也对这个人您可能不太合适。 嗯嗯、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方位。类的一个、 嗯， 我觉得以后可以形成一种职业吧， 哎，真的 叫做装修陪同师。 我觉得真行，装修陪同师啊， 对，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师、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哥啊？因为现在市场它太开放了， 对， 我曾经好多次都说，2万块钱你都可以做一个主材了， 嗯， 你想想，就那么多的东西，那老百姓得选好的呀，仍然得选好的呀， 没错没错啊， 嗯，真的是这样。 这边这个幸运妈就说太点赞了，安居好声音这个，虽然我暂时这个不装修啊，但是我非常支持这个提倡、 嗯、 这个倡议。 哎呦，真的真的特别好，我刚才听了都特别高兴，这真的真的特别好的事。 对对对， 嗯嗯。 好，来继续解决大家的问题啊。 嗯、 老刘问一问，你说那个带地热的那种复合地板翘起来了、 嗯， 我怎么去保养它呢？ 这个没法儿，所以为什么我老是说，就像我曾经说过，我们的竹子有时候竹地板呢，像竹椅，你看为什么竹椅啊、竹桌啊，对于我们北方是特别不好、 嗯、 特别不好用的，因为我们太干了、 嗯， 我们没有那种湿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地热的。这像这种地板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的。用时间长了以后，它自然的就翘起来了。 嗯， 热胀冷缩的原理直接就起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找商家吧，还是要找商家来给解决。 嗯，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开始报名维修窗户了。这个GoESS 报名维修窗户啊，这样您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 嗯， 还有您房子的这个大概的地址。 是是是。 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节目毕竟现在还没开始呢啊，但是您可以先报名，等真正的这个开始了之后呢，我们会这个马上就安排工人上您家去维修。 是是是， 啊、 好。 因为呢，我们维修季呢，毕竟这个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冬季的3个月。 嗯嗯， 或者说什么找一个合适的点吧， 对对对， 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维修 剂。哎呦，真棒！我们做一个维修剂、 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窗户关不严呐、啊，门现在不好使了呀，像这些东西很小，其实很小的一些东西。 对， 哎呦，真棒， 这些东西 不错。 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就弄 没办法 啊！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油烟机搁在那个去了，完了它一开动以后，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响，给这个商家这个业主家响了将近一个月，这个两口子呀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响，着急呀， 嗯、 打电话，但人就一直坐在不知道该找谁，完了通过关系、 嗯、 通过朋友就找到我了，说宋老师您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完了我领着一个工人去了，你知道怎么就可笑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听他一打开，哗啦啦哗啦啦响，把底下的那个接的那个接油。那个盒儿、 嗯， 我们卸下来了，就有一个螺丝掉了，把螺丝拧上去，那螺丝松了以后，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响。其实就简单拿一个螺丝刀把螺丝一拧 下就可以， 把它一接上，没声了。 对对。 所以这就说嘛，就是你毕竟 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我们是 外行嘛，对，有些东西你只能就是说，哎，怎么想了？突然间哪想了？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 简单看一下，其实我们就 没错，没错，没错， 没 错。 对，没关系，大家现在其实就可以来报名啊。都我们只要尽快，马上就会开始。 好， 开始之后呢，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的，比如通过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啊，随时你都可以把您的这个需要干的事儿您报名就可以了啊，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包括您家的一些地址就行。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好转。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我们装修当中的一些各种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幸啊，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而且呢，也是我们之前这个一直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的专家哈，来自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专家，以及我们电台的装修专家，宋军宋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这个刚才呢，一说这个我们节目的这个今年的大举。 有点兴奋，有点兴奋。 对，然后很多朋友真的特别的响应和支持啊，然后已经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说把他们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有这个刚才一说有位朋友是窗户的事儿哈，这位是时光啊，他说可能是这个维修这个地板之间的那个这个间隙，说门和地板之间这个密封有点不太严的一个问题啊，没问题啊，您的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然后我们活动虽然说现在还没开始啊，但是尽快会马上的， 尽快 啊，然后开始之后呢会马上跟您取得联系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啊，把您的这个电话和您的问题，包括比如说您的姓名， 另外还有一个想需要我们陪同装修的啊，也可以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刚才还看到有位朋友宝贝儿说，哎呀，我要报名装修，我在天通苑啊。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我们会全程跟踪啊。然后有什么样的您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到时候都可以跟我们专家说啊，都没有问题的啊。好的，大家呢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快讯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在传统消费提质升级啊，新兴消费蓬勃兴起的趋势之下，家具行业呢兴起了一波全屋定制的热潮。相较在这种款式、尺寸啊等一些选择上接受到限制的成品家具，那定制家具呢可以说是按照消费者的喜好来进行这种量身的定制，在外观和功能上呢也都能更好的去满足消费者的一些个性化需求。那这个其实上半段 咱们已经说了，对，今年2018年可能是一个趋势。就是全屋定制， 没错。 嗯， 然后说到这个全屋定制哈，正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老陈问一个问题，说定制家具要注意什么吗？是在家具城去选吗？说各厂家之间怎么去做比较啊？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现在目前，原来最早我们没有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大家对于设计这个词只是想到了一家装饰公司，它可能会有一个设计啊，它来设计你的装修，根据你的这些的这个工程。实际上现在我们每一个行业都要有的，比如说我们全屋定制，全屋定制我个人觉得可能更注重的是要看你它这个设计，设计的理念是不是能和您的想法和我们的听众的想法能够达成一致。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的材质，所以这个很简单，如果我们选择好了一家以后，就直接让它的设计师来啊，因为他要给你出一些图形的，在你全屋的定制这个方面。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刚刚做完的，又真的特别漂亮，连床、柜体整个一间房里面，哎呦，特别特别好，特别好。 这位老陈朋友，您可以等一等，等我们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帮您去选，您就不用那么纠结了。 没问题，没问题， 对吧？到时候这个宋老师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常做的这个。 我一定的，我一定的，我一定去。 对，然后这边你看，又有朋友来说想修地板啊。可以，然后留下您电话，现在大家可以报名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近日呢，徐女士反映啊，说她有一套这个8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2017年的上半年花了66,000啊，这个半包啊，请的这个装饰公司呢进行了装修。那前不久这卧室的石膏板发生了这个爆裂啊，然后这个摇摇欲坠的，和当地的这个当时负责装修的这个联系之后呢，石膏板做了更换和修复。可是呢，现在餐厅和墙壁又出现了这种脱落，再次跟人家联系之后，对方就不理了。最近这个 这个 电话都不接了， 非常要命的事情。卧室的石膏板呢，我不知道在家里面怎么能形成一个石膏板，是不是那种踢脚线，还是纯石膏板，还是踢脚线？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如果签订一家，尤其装饰公司签订的时候，真的合同，我现在就是我每一次都在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份合同。另外一个，如果你的墙面，就比如说像餐厅墙面出现了这种脱裂的话，可能我个人觉得跟你的腻子可能是有关系的。就跟你上墙的这个腻子可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还是要跟他联系，这个没有办法解决。而且看他装了多长时间了，哦，这是我看了一下是。上半年2017年的上半年， 去年的啊， 太不应该了， 是吧？所以可能还是这个质量啊，包括 就是质量，就是质量 问题， 对对对， 所以啊，这个以后有我们节目帮您保驾护航，有我们的专家全程跟踪， 对， 我相信这种问题就会少很多，而且就算是有一些什么可能没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也有我们去帮您去沟通， 对对对， 真的是也希望能够解决大家这种，不要再真的一装修您就觉得头疼，或者一装修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办了。 对，我们出现，其实我为什么我特别赞成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目前准备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无论是我们选择，像包括石膏板呐、腻子呀、沙子呀、水泥呀、贴砖呐等等的，我们有一个监管者，就是我们来监管这些，我们慢慢的把它让它按照正常的道路来走，你就老百姓就少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啊。包括我们的水电改造，我们该如何走管啊？我们该如何套管啊？该选择什么样的管啊？什么样的线呢？等等等等，我们看的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实际上 若干年以后它出现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嗯嗯， 非常大的， 没错啊。 嗯， 然后很多朋友说， 嗯， 什么时候开始啊？ 筹备，正在筹备吧。 我估计怎么着，这个四月份也能开始了，因为现在不都已经三月中旬了吗？就很快，很快啊，很快。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今天只是我是特别， 嘿，我把这话题，我本来想引的是，我不知道你们咱们现在这个楼市好声音准备要做这件事，我来想的是，就是我把这个话，我就觉得不要老忽略，因为现在这有很多人就跟我打电话说，宋老师为什么今天市场没人啊？市场没人啊？我说你们大错，不是没人，是老百姓不知道买什么。 嗯。 老百姓怕你们了，真的怕你们了， 嗯， 不敢买了。 对， 我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我们又有这么一个媒体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告诉你，一定能够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支持的。其实咱话说回来了，哥，真正好的企业一定是支持你这样的活动的。 嗯，没错， 因为他不怕你检验， 对， 不怕你来做， 不错， 真的是好事。包括装饰公司，有一些装饰公司是非常好的装饰公司。那你这东西就是你人嘴两层皮，你说什么是什么。 嗯，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真的能让一些好的企业真的能起来。 对， 真的好。 我们这边有一位宝贝儿说，听了他我也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宝贝说我自己家装修啊，没累死我。 嗯、 说装修队呢说9万能下来，结果光改水电就花了3万。 嗯、 说咱什么都不懂啊，所以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真的是很无奈。说刚刚听到你们消息，立马开车啊，我靠边停下发信息来报名。 嗯、 说必须得找你们啊，这个放心、省心和安心。 真的是， 真的让您说的我们真的挺感动 的。真的，所以这又一个特现实的问题。哥，我好几次讲，我在讲，我们如果一个不合格的、一个不守规矩的装饰公司，它最大的点是什么？就是不间断的增项，告诉你9万，有的10000块钱，告诉你两滴水他都给你装，但是他无限期的给你增项，完全增，最后拆了一半了，你装不装？你装我就给你装，给钱我就给你干，你不给钱我不干了。你再找正规的装饰公司，正规的装饰公司还不愿意接这样的活，为什么？不知道他前面用的是什么东西， 对， 是否是环保的东西？对呀、啊，你线路走了，是否是走的好与坏？所以特别特别麻烦。真的很麻烦的事情， 没错没错。 哎，我这大讲堂，你知道，要我每天就是那时候我每个月搞一期装修大讲堂不落地的。 嗯， 为什么有很多的老百姓真的是那样就等着就听来讲，少走弯路吧。我们拿产品来讲，就拿了这个产品我们来看，我们来说， 嗯， 真的是不一样的。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希望每月以后也能除了这种、大的活动，就是这种全年的活动之外，也希望每月我们继续延续以前我们装修大讲堂的这种， 对呀、这种公益大讲堂 公益的， 对呀、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怎么。 你该怎么选？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哦，哎呀妈！我今天本来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而已，结果真的 非常好，非常好，我全力支持，我真的全力支持，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对，然后朋友们真的是太热情了。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三条信息啊。苗女士反映说，她购买的这个净水器安装之后呢，问题不断啊，更换了全新的机器不久，再次出现了问题，检测水质呢也不达标。那2月4号，这个他们的这种经理呢，上门更换了全新的这种。机器说哪知道2月20号再次出现了问题。虽然售后人员每次都会上门维修，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不能根本去解决。那春节之后呢，这个苗女士也向商家提出了退货，遭到了这种拒绝， 还遭到了拒绝。 对， 净水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很简单，就这位女士我也希望能够清楚，它无外乎就是两个东西来组成的，一种东西就是它的机器本身。如果机器本身都老出问题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企业得到什么样了？你机器动不动还老出问题，还一个就是我们要的所谓的更换的这些芯儿啊，比如说什么阿尔法渗透膜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就是这些膜类的东西。但是我只想在里面强调一点，包括咱们今天听众，如果家里面有净水机的准备，要现在目前准备正要用这个净水机的，一定要注重一个什么环节。一定要注重，因为他们基本上企业都是我一年我半年我给你换芯儿，我免成我给你换200-300块钱，这倒没关系，因为正常的情况下人是要收费用的。 嗯，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看一看他给你换的那个芯儿是否是环保的。 嗯， 我们有的时候老百姓就完全忽略这个，只是说觉得哎你给我换芯儿吧，来了以后拿塑料袋包了的，啪一搅开把那个桶拿出来直接给你换。那首先我们要问你的这些附件是否是环保的？ 嗯，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看到有些那个附件比我们的自来水还脏。那你这样，而且甚至有的一些再有一些不法的一些企业， 把回收过去的经过清洗以后再继续用的、 嗯、 都有、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要注重的是我们换来的东西是否是环保的、 嗯、 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嗯，没错、嗯、所以说呢就是反正我倒是觉得就大家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才是很重要的、 嗯嗯、没错， 就是一定不要被各种比如说广告啊， 对， 包括 上面跟你说呀、啊、给你这儿， 对对对对对，包括其实我现在在节目里可能不太好，宝贝还问到了一个说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广告啊、 嗯、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陷阱啊什么的、 嗯嗯嗯、 就是您一定不要被它的价格说的太诱人，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没错没错， 那如果说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那这个价格他用的是什么东西、 嗯、 您要问清楚， 对， 对， 对，没错， 就是如果虽然说我比如说我现在给您搭配也能给您搭配出特别便宜的、 嗯、 但是可能是什么东西呢、 嗯、 也许这个板材不是很环保的，或者说我给您搭配一些反正就最低等的吧、 嗯、 那它的价格肯定是非常便宜，还送您这个送您那个的、 嗯、 是吧，所以就是您要明白它里边东西是什么， 没错没错、 啊、这个、 是最严格的讲就是最俗的一句话也是最有真理的话，天上没掉馅饼的真的天上没掉馅饼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因为它有些东西都是有成本的，我们只是真成本在那儿了，你低于你的成本了都那东西能好得了哪去啊，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能是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然后呢 帮着把关， 一个是帮您管关，再一个我们花合理的范围之内啊， 对对对， 花最少的钱， 对， 做最多的事儿。 对， 对， 对， 对、嗯，因为有很多一个产品有很多的附加值了，你比如说远程费啊，有的我们又要远程费啊，我们服务什么的，我们升级了，我们要一些费用啊。其实这些附加值，如果我们一个好的企业，好的一个管理者，能够把这些东西给老百姓省出来，就已经就非常不错了。 嗯， 你不要在成本上，为什么我老说这句话，就是你砍吧，你价格你往下低吧，你低到一定程度，他仍然把这东西可以卖给你，但是换东西了。 嗯， 但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问题有很多都是出在这个方面。 嗯，所以说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我们才去看它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没错 啊， 因为咱毕竟是门外汉。 没错啊、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第四条信息啊，就说啊，这购买了新房或者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装修。很多人对于装修呢特别头疼啊，毕竟装修比较复杂，而且比较费心，很多业主都在交给装修公司来做。但是对于家装过程中常见的一些这种猫腻。有哪些就不是很清楚、啊、 嗯， 要不您给我们透露透露、 哎、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老话重谈了很多次都问到我这个问题，猫腻就是有没有猫腻，实际上我们都是因为大家装修房子也都算是成年人了，我特别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装饰公司给你干什么，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装饰公司现在到家里给你干什么，你首先要知道他给你干的活是哪些是他要给你干的活，你比如说我们贴瓷砖，你比如说墙面地面的找平，你比如说水电的改造该如何走这个线，但无外乎就这些，包括其他的东西有各个企业人该做的都给你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曾经说过，我老举这个例子，就是好的装饰公司有的是，老板也非常非常的好，我遇见的都非常的好，但是工人在真正到你家施工的时候，他很多东西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老板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工人未必能够把这个东西形成下来，所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一般的如果家里装修的，我们去了一看到中午了，还得偷偷摸摸的，就好意的到楼下给人进去买盒饭。夏天了，给人买苹果、买西瓜，甚至买冰棍。上来了以后，哎呀，小伙子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来先吃块苹果吧。小伙子来，赶紧吃饭，吃完饭了歇会儿，不着急，不着急。 嗯、 我们都是很尽心的做，这些都没有错误，因为人和人之间嘛，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流的。 嗯、 但是他到底能给你这东西干成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特别希望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将来再有这种装修的房子，你既然去了一趟你的房，我给你个建议，拿一个小板凳，拿一个小马扎，认认真真的坐在那儿，就看他给你操作一下，砖怎么样的贴， 对， 管怎么样的走、 嗯、 你用眼睛看一遍，你全懂了， 没错， 你自己都懂了、 嗯、 不要说用让表面的现象把你打住，另外一个每一个点都有一个验收的合格标准，贴完砖我要验，你水电改造我要验，别等人家都给你做完了四白落地了，你进去了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他要给你返工，我们刚开始发现问题了不行了，马上就告诉你这儿不行，你重来， 嗯， 你给我重来、 嗯、 我们会解决，会解决很多，少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没错没错， 你说现在的猫腻，所谓的猫腻有什么，太透明了， 对， 没有什么，只是细心加关注， 嗯， 对， 就够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提前多问的， 对， 多问一点。包括比如说有些这个就都包括啊送东西的这种，你要问一下它里面包括什么。另外一个有没有价项啊？ 对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给我的东西都是什么档次的呀？ 嗯， 就都问得清楚一点。 我们有一些，你比如说贴完瓷砖了，我们可以去敲一敲，我们拿个棍儿啊，拿个小铁勺啊，砰砰砰，啪啪啪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啪啪啪是实心的，砰砰砰是空心的。 嗯， 就有些东西就是瞬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买西瓜呀，买给你拿饭都没问题，但是先把事儿做好了。 嗯，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嗯，好的。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条安居快讯啊，说这个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啊，退换货等一些维权行为呢又不易，如今这些现象在电子商务领域仍然是时有发生的。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消费不断升级的今天呢，电子商务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那这些问题显然是亟待这个破解的。那对此呢，质检总局已经把对于这种电商领域的监管列入了2018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并且是将从品牌建设、加强抽查、组织专项行动等一些方面呢，是积极的发力，来提升质量安全的保障水平，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真的，你现在网上买一个东西下来的话，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买了一辆自行车，买完骑了，刚骑两天，完了就骑不动了。 嗯， 完了说最后问说怎么骑不动了，后来又找人来看，说你这后轴断了。说后轴断了，说那我赶紧我得找商家吧，要么我退货，退货没有，我给你邮一轴了，你自己再装上吧。哎呦，真的，我所以有些东西，网上买的这东西就是这样，你是一个自行车的后轴，它都能断了。 嗯，没错， 要命。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的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的一些问题。我们这边老马有问题说，其实老百姓很需要这种小修哈，就是比如说屋顶上脱落了两处啊，比如老年人在淋浴房旁边需要安个扶手啊，安个暖气啊，什么塑钢窗要更换成这个断桥铝窗户等这些活儿，可能这个百姓需要一个可靠的维修的一个机构啊，往往都是怕一些乱收费啊，所以都凑合着。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希望能够把一些维修技能一直继续下去。 对， 对， 对。 去年我们包括前年吧，我们也是有这样的维修技，还是大家挺欢迎的。 嗯。 我们请我们的工人去大家去维修。当然，如果您要是说我要更换东西，是吧？这那可能您得收点费用，要不人家厂家也不能白去哈。 对， 对。 但是如果只是说帮您维修一下，又不用花什么钱啊，那我们就都是免费给大家来进行维修的。 其实这个特别特别的好， 帮大家解决一些小事嘛， 特别的好。包括，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大家咱们的听众一定要记住，就比如说我们这，假如说有很多人进门了，就说，我们家那个瓷砖掉了两块，已经都没有了，你再拿两块来给我换上吧。往往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像瓷砖这类的东西呢，它在某一种阶段性它是有一定的色差的， 对，这个 因为它的批号不一样， 对对对， 也可以。但首先要证明一点，就是我可以给你找来这样的两块砖，但是颜色是肯定是不同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都相互就理解一下， 啊、 对，包括你的墙面掉下来的东西，它可能刷上去的东西以后和你原来的墙面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是是。 啊，一些小类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马桶不好使了呀，包括我们的门窗不好关了，不好开了呀，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些维修工人来讲，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这边有一位女娜的朋友问到说，一居室啊，大概现在多少钱？这种费用会相对来说合理一点呢？ 它是基础施工还是大包？比如说我们基础施工的话，一居室的房子大概也就是在。我想一想啊，应该是在 我经常是这样给大家算，我就说你打的稍微多一点，就按照每平米500的算，就真的能选的很还算不错的东西了。那你就看，比如说你要是50平米的话，500那就是25000呗。 基础施工啊。基础施工的 加上别的呀。 哦，你要你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我们刚才说到了半包和大包。 对对对对。 如果是半包的话，像一个一居室的房子没有多少钱，1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就是基础的那种。 啊，很基础的施工，就是他给你400落地。该贴瓷砖给你贴瓷砖，水电改造给你走好了。墙面给你找平了，这些属于最基础的施工。 就是。 然后家具我们自己来定。 1万来块钱呗。 啊， 是吧？ 没问题。 好的，就是大家其实还对这个还是比较在意的吧。 肯定的呀， 在意。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有的时候，这咱们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家装饰公司去了，告诉你我就15000块钱，哎，老百姓挺高兴，1万我来来来干干干，咣咣咣干，他不定在哪，他就开始给你折腾了。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我说 你 也问他里边包括什么？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说就像包括你知道现在我们要推出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高燕，我这个我一定迎合你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也给大家一个承诺。你比如说像现在有的装饰公司，我特别赞赏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嗯嗯嗯， 啊，它有阶段性的， 不收钱，你交了定金，交一点定金就可以了，我全部装完，你验收合格，我们再拿钱。 哎，这个很好， 多好啊！这老百姓就跟买一个产品是一样的。我现在的老百姓什么？现在的有的企业是什么？就是装饰公司，分阶段的，先给我50%， 是， 最后你再给我45%，留一5%留你手里边吧，留着维修吧，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 我们如果把现装旧货付款像这种全部贯穿进来的话，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啊？ 还真是。真是，然后我们这边这个吕娜还问到啊，就是说到底是全包好还是半包好？我觉得这个是得自己选择， 根据自己的啊，因为你全包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我们选择好了一些的大品牌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家具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就是做个半包，然后你自己选择跟厂方供货商来协商一些东西。既然是大包的话呢，那可能你的选择空间就非常小了，因为大包的装饰公司 基本人家都是有套餐的， 对，他都有，比如说我和就只和这两家企业合作。你选不选，那可能就会我们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了。因为 半包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 对对对，因为它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产品风格不一样。 对。妍儿妈说了，说哎，我想把两居室啊改格局，可不可以报名呢？说我要添宝宝了，老人过来帮忙不够住，想改一改不大动，可以吗？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太可以了啊。 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啊真的是全心全意想为大家办实事儿。 是 是, 是。 我们又不是说 是个装修公司给大家挣多少钱。所以就是这种，就是您只要有需求，我们能帮得上大家的，我们都愿意去做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让大家以后装修没有那么多顾虑。 对， 其实我，你知道我现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啊，做了这么多年的装修节目， 5年了。 不光5年了，以前我们在爱家台的时候还起码得有7、8年了。 哎呦， 然后呢，这个加上那个时间哈，一直听装修专家们来说这些事儿。其实我个人其实现在就是对于装修，我觉得特别快乐。就比如说家里有人装修或朋友装修，我就可愿意去给人家出主意，然后帮人去装修。然后人说你怎么那么上赶的找罪受呢？我说没有，我真是觉得挺快乐的装修是件事。 就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了解，懂了， 你了解了，你了解，无论是装饰公司，无论是主材，你非常了解，所以你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能帮上你忙。 对对， 你就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 没错， 真是这样的。 以后如果大家这个在我们节目平台报名的这种朋友家，大家如果欢迎的话，我能不能去您家也给您说说？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高二现在你绝对是也算是一个专家了，没问题。 是吧？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给大家出主意的。好吧，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需求需要我们帮忙的哈，无论是您说想装修，还是说想去家里给您维修， 咱们尽量把这个平台赶紧搭起来吧。 对对对对对， 真的赶紧搭起来。 然后我希望吧，4月份能开始。因为这个毕竟这个现在天也好了。 是啊。 大家也可以想着去动一动。 这季节正是装修的季节。 没错没错啊，然后也希望能给大家尽早的让大家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那大家现在其实真的可以报名啊，这个这样的话我们来一个先来后到，排个序。 我估计你这要出去了，哥，你看报名的绝对少不了。 是是是。 绝对少不了。 没关系， 因为你有一个监督，实际上就是我们俩今天聊了这个1个小时，你感觉到什么吗？你这个让老百姓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我在装修我不怕了，在哪儿？因为我有一个监督机制了。 是是是， 其实这是最主要的。原来不是，全是自己，全是自己在干。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的。 好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啊，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报名就可以了。然后把您的电话和姓名留下来，大概的一些房子的地址是吧？然后告诉我们一下就行了。然后等我们活动开始了，马上会跟您取得联系。 是是是 啊，当然大家一定要接听电话啊。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再见。 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